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今日愚人节，4月1日，咁啊大匪看天下，咁啊有两单嘢要讲嘅。第一件事咧就系三教九流啊，咁啊正式停播啦。咁第二件事就系张国荣喺16年前喺文华东方一跃而下，告别咗整个世界，告别咗香港，告别咗所有爱戴佢嘅歌迷影迷，讲讲我知道嘅张国荣啦，就唔使睇资料啊，各样嘢。咁最简单啦，张国荣啦参加歌唱比赛，咁啊卒之系晋身。咁啊，佢有几个古仔嘅，就系话咧，佢最成日讲嘅就系话咧，佢试过咧出嚟表演嘅时候咧，啊就顶帽落去，跟人哋飞翻顶帽上去，吓、啊、觉得好难堪。咁当然啦，靓仔啊，咁咧就。叫十仔啊，咁啊冇稿噶，冇稿噶，咁啊讲佢叫十仔，因为佢排行第十，屋企咧就做洋服嘅，咁咧就跟个工人啦，六姐大，咁啊个家姐，其中一个家姐叫张六平啦，系一个知名人士啦，咁咧一入嚟咧就入咗亚洲电视，咁啊唱咗好多嘅歌，咁亦都陪咗我咧，细路仔青春期啦，啊咁一同长大啦，点解一同长大我后生过佢啦？咁但系咧，佢有啲电视剧啊吓，因为嗰阵时拍青春剧好少啊，青春剧喺无线都少，咁而佢咧就比较拍得多啲啦，譬如《甜甜24味》啦，系咪啊？咁啊有卢燕薇主唱啦，唔系佢主唱，咁啊同车保罗奖。奖金好似肥仔啦，咁呢啲人啦，又有同钟保罗合作过啦，咁魏思培啦，当然啦，靓女啦，文雪儿啦，咁做啦，咁张国荣真係靓仔嘅，咁除咗做呢啲清洁剧之外呢，亦都有做古装啊，譬如好似碗花洗剑录啊呢一类啦，咁靠靓仔。咁但系咧未成熟，点解咧？男人真系要到咗30岁或以后，即系男人未先出嚟咯。咁而佢咧，亦都拍嗰套电影，当时因为唔系好红啊，咁咧就同阿翁静晶啦，就小龙女与杨过啦，咁啊袒胸露臂啦，佢做杨过啦。咁一世人啊，承认咗一个女，唯一嘅一个女人。同佢拍过拖嘅嗰、那个就叫做毛舜筠。咁毛舜筠绑唔住佢嘅心啦，吓、啊、咁一路做一路做一路做。咁咧当时咧即系同佢做最佳拍档嘅，咁黎小田啦，吓、啊、因为黎小田咧都帮咗佢好多嘅。咁直到跳咗个无线出第一只歌，风继续吹。风继续吹呢，就即系山口百惠告别作嘅歌嚟嘅。咁改咗填词，咁风继续吹，一唱成名，啊、真正开始红就呢、是、一歌。第二再出 Monica， 即系咧最好笑就系吴君如做 Monica 咯。咁靓仔啦，咁尤其嗰陣時，當年啦，十大勁歌金曲啦，同譚詠麟鬥到你死我活啦。 咁我好坦白咁讲，我系谭咏麟嘅歌迷嚟嘅。咁谭咏麟同佢咁啊，喺我嘅价值观就永远都系咧，谭咏麟会赢啲嘅，即系先啲啊。点解咧？因为嗰个时候代咧，嗰个时代咧，中产阶级系少啲，咁啊，多数都系做工厂，仲有工厂啊，做啲蓝领嘅功夫系多啲。而咧，谭咏麟嘅形象咧，虽然靓仔，但系咧，佢就系走向一啲普罗大众多啲嘅啊，所以咧，佢接触佢嘅层面啊，喜中意佢人比较多啲，即系陈宝珠与萧芳芳。陈宝珠代表工厂妹，永远都陈宝珠嚟啦。而萧芳芳代表读咗书、读得书上去嗰种人，就即系咧就比较中产啲。咁但系当然啦，中产就永远都唔够，即系人多势众吓，咁啊唔够陈宝珠啦。一开始嘅时候，谭咏麟红早两三年啦，咁但系跟住张国荣嚟啦，两个喺度一路系咁，即系咧我唔知道佢哋真定假系好朋友。但我亦都唔觉得佢哋系好朋友。到最后尾，张国荣唔喺度或者之前啦，咁啊致敬大碟啦，你又唱我啲歌，我唱你啲歌嗰啲嗰时候啦，就话我哋好朋友啊，其实啲歌迷互相斗嘅啫。但我唔系咁谂，我觉得系真系，只要你喺演艺圈，除非你冇争红心，但系咧。谭咏麟咧，当时咧嗰、那个群众基础系比张国荣强，你更中意张国荣都好啦，不能否认呢点事实。所以咧，唔好话劲歌金曲啦，十大金曲啦，都系压住张国荣嚟打，直到张国荣啊咁啊，其中一只碟啦，即系无心睡眠啦，吓、啊、开始打破呢个缺口。即打破呢个缺口。咁啊，谭咏麟开始向下走嘅时候，四大天王未出嚟。咁啊，张国荣咧啊，就领咗几年风骚。咁但系咧喺1989年嘅时候咧，因为六四之后啊，对中国政府彻底失望，咁佢就封麦。从此啊，咁啊，最后尾一次嘅巡回演唱会，当时嘅咁咧就封麦仪式，咁啊停咗落嚟，咁啊直到1995年，唔好希望唔好记错啦，1995年再复出，咁咧就最厉害嘅时候咧就卖唱片卖过咗200万张，咁啊啖氏救星咧1996年，咁咧而佢一只手咧表明心迹咧叫左右手，究竟你？觉得我系双性恋啦，定系同性恋啦，定系异性恋咧？咁喺呢只歌度咧，就好多人猜测啦。因为呢几年嘅，即系呢几十年嘅恋爱史咧，毛舜筠过后咧，最俾人哋传得紧要啦，就系唐学德先生。佢哋叫佢唐唐啦，亦都一个好靓仔、好斯文嘅人。咁两个人啦，咁诶。喺边度都一齐啦，咁系公开嘅秘密咯，咁啊唔使猜测啦，其实大家都知道。唱歌嘅成就，唱得好唔好，见仁见智啦。但系唱快歌，吓、啊、即系咧型啊，即系唱快歌，佢真系香港到而家都无出其右。唔系话你有几好戏。你个声几靓、几嘹亮、几厚，唔系咁，但系佢唱出嚟嗰个风格啊，系到而家你都冇。即使郭富城啦，唱快歌啦，因为跳舞嘛，吓、啊、跳得几好都好。张国荣已经好有型噶啦，咁但系拍埋张国荣嗰度都争一橛，因为最主要有一样嘢叫明星嘅风采。张国荣行出嚟真系有吓，亦、啊、都唔到。啊！你啊否认嘅，咁佢亦都拍电影啦，咁啊最出名啦两套啦，《阿飞正传》啦，吓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吓、啊，跳舞啊咁啊，左只冇脚嘅雀仔，咁第二就系《霸王别姬》，咁啊男扮女装做虞姬啦咁，咁诶攞咗好多奖啦，咁诶就独欠佢。咁但系呢个人咧喺影评咧都做得，即系影艺界都做得好多啦。咁 佢嘅歌咧多到真系数唔晒咁多，真系嘅数唔到咁多。咁但系电影咧，亦都拍咗五十几部商业嘅电影，有啦，家有喜事啦，大家好中意啦。头先我嗰啲啦，吓大三元啦，其实做咗唔同类型嘅，但系佢个人应该即系我自己唔了解佢，唔识佢。但人應該咧好念舊咯，譬如佢用開嗰啲拍檔，好似黃百鳴啊，永遠都係佢啊。譬如作曲田謝嗰堆人啊，成日都係永遠嗰個生活圈子都喺嗰度咯。而咧，佢咧有一隻歌啦，啊，唱盡曬當年啦，86年啦，即係唱盡曬成個樂壇嘅啊。咁啊，當年情啦，沉默是金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好犀利，好犀利！咁86年、89年好似唔系好记得啦。沉默是金就系、是、同呢、這个许冠杰啦，两个跨世代嘅天王啦，合唱而成啦。咁得到嘅奖系华人都识噶啦，红到日本，因为真系靓仔。到而家香港演艺界都冇办法有一个男明星有佢嘅风采，包括头先我所嘅谭咏麟。谭咏麟嘅形象同佢系不能比，佢行出嚟就系型格高尚知识分子，行出嚟就系噶啦。只要佢行出嚟就系呢啲时尚，系嘛？衣着唔通谭咏麟有咩？系咪啊？但系佢真系当年咧同钟保罗。亦都同个陈百强咁啊三剑侠咁啊卒之，佢就超越晒呢三个，而三个人当时红极一时，一个司仪界啦，钟保罗咁啊，陈百强作曲填词唱歌啦，咁啊张国荣啊多样化啦，佢曾经最深咧就希望咧做可以咧就自己。做导演拍一套戏，但系咧到佢唔喺度都仲未拍咗套，但系佢监制嘅嘢好多，俾桥俾故事嘅好多嘅电影佢都有份参与。当时嘅三剑侠全部死于非命，钟保罗就跳楼自杀，陈百强咧我上次做咗一集，咁有啲人话唔系，咁你哋觉得唔系就唔系啦，咁都系死于非命啦。而我哋嘅张国荣仔文华东方4月1日今日一跳而下，佢有抑郁症，咁啊得到好多人嘅证实啦，尤其佢嘅经理人啦，林淑芬啦，麦莉菲菲啦，啊嗰日仲约咗佢喺文华东方饮咖啡厅饮咖啡，跟住跳落嚟。到今时今日咧，好多嘅歌迷喺今日。在文华东方出面呢摆晒佢啲相，摆晒佢啲 post, 或者喺嗰度唱歌，喺嗰度呢怀念佢。而近呢两年佢有两隻歌翻唱，俾人翻唱。而唱片整个大陆嘅，当然啦，我哋係讲唱广东歌。好多新一辈嘅人，尤其香港都好啦，20多岁知道嘅张国荣嘅已经系少噶啦，大陆更加添，隔咗一个地域啊，广东话同普通话。如果你话喺广州啊，广东省哥哥根本上就系无法取代嘅，但系一到外省都仲争啲。但系多谢我是歌手，因为林忆莲。攞我是歌手冠军嘅时候，佢唱咗一个 mix 就系无心睡眠，忧郁奔向冷的天呢只歌，致敬我哋嘅张国荣哥哥，而再次将张国荣嘅音乐，佢嘅歌声再次。响遍成个中华大地，呢、这个就系张国荣。张国荣咧系一个好谦虚嘅人嚟嘅，可能咧一开始 即係剛才我所講啦，啊喺亞洲電視，即係麗的電視啦，啊咁啊做一啲青春劇啦，唱歌唔係好紅啦，因為花靚啊嘛，睇嚟靚仔但係花靚啦咁。咁當時咧同佢一齊出身咧，有個叫叉燒嘅，比佢更加紅啦，喺電視劇裏邊，直到啊即係過咗嚟華星啦，喺無線啦，咁啊一路去，咁咧我揸車咧永遠咧都有幾張 CD 嘅，一定喺我嘅車度。第一個陳慧嫻、林憶蓮、Twins， 跟住就到譚詠麟、張國榮、許冠傑。粵語嘅我永遠爛咗有，或者賣咗架車，連呢啲冇咗，跟住我行過我又會去買，不停咁喺度買。就係、是、呢張國榮呢就陪咗我哋二三十年。唔好意思。攞过好多嘅奖项，但係呢永远都唔及佢喺我哋心目中永远嘅哥哥，係咪永远嘅天王巨星，因为华人社会到而家，即使包括中国十四亿人，呢前无古人嘅风采行出嚟，我系明星，我就系明星，我就系所有人啊万众瞩目嘅明星。佢只要行出嚟，佢个格，佢个型，佢嘅态度，佢嘅风采，照亮晒成个华人嘅影艺界。近期呢我寻日啦，咪近期啦，我睇一套戏啦，就叫做炸鸡特工队。好好笑啊套戏。而当佢临完场嘅时候呢吓、有首音乐响起，大家去睇下啦，就係沉默是金。虽然冇张国荣嘅歌声，但系首音乐就系随住炸鸡特工队落幕嘅时候就播出咯。咁讲到呢一度啦，希望大家4月1号啊，或者今晚攞翻张国荣嘅歌啊出嚟听下，我哋缅怀呢一个一代巨星。我亦都唔相信。在我有生之年会见到第二个的啦，尤其是香港人添。节目做到呢度啦，咁呢就跟住呢就会有啲文字铺排啦，就介绍张国荣嘅一生啦。希望大家睇完咁样啊捧下场啦。拜拜。